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山二虎多竞争，颇为不忿忙发声，两种情绪走极致是大开眼界不硬撑。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今儿咱们这篇呢，说的是竞争二字。你别看这词儿说起来轻快，但其实这种关系放到任何一个行业里，那都是一个个血雨腥风的故事。不过今儿咱们要说的这段啊，倒没那么可怕。严格说起来呢，它其实更像是一种良性的竞争。 哎哎，我说师傅， 嗯， 师傅， 嗯， 你怎么那么念？ 这怎么说话？ 你怎么那么念多呀？ 什么意思？ 不是， 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要啊，老在江湖上跟那些啊贼人呐、啊，你抓贼捕盗的干了点事儿。哎呀，这个 师傅， 嗯， 您别呢，您是我替您不公。 我有什么不公？ 您看啊，在咱们衙门里头，您跟邢捕头同年吧？ 啊。 一块儿参加工进的衙门口吧， 嗯嗯 啊 嗯嗯， 论功夫他打不过您吧， 嗯， 论学识他没您强吧， 啊， 论拍马屁的本领您比他能耐吧。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从来咱们都不拍马屁。 那您、 啊、咱们都是以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您说破案，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吗？ 我跟您说啊，在咱们这衙门口里头破案，要说成功率、 嗯、 您跟邢捕头您是并列第一，没错吧？ 那我也很光荣、啊、 那怎么坊间一说老说的邢捕头多厉害，邢捕头多厉害，怎么说的您那都是哎呀，陈捕头不作为，白给，废物。 哎呀， 您听了您就不生气吗？ 我没听别人议论，我就听你这么说了。 不是，我替您我不公啊。我 行了行了 啊， 念叨两句 不公， 念叨两句得了啊。你天天没事就拿着茶余饭后在我耳朵边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是不是嘴怎么那么碎？ 那我没法不碎，哪能这样欺负您？我看着受不了啊。 差不多了嘛， 那茶馆里头书馆里那说书先生啊，有一大胖子说书的，叫王阳波， 嗯， 知道吗？ 我不听他们说书， 他那天天的这编故事啊，把邢捕头都树立为人物典型了啊！这说书先生、茶馆老板、听书老百姓，您说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师傅您可不比邢捕头差呀！ 我知道，我知道啊，你呀、啊，多跟师傅学学，跟着我这么多年了，一点儿为师。做人做事的影子你都没学到， 您 我什么时候争过这些东西啊？ 您 是不是 不是 咱们跟邢捕头啊明争不暗斗，我知道你呀跟那些同届的捕快相比啊老抬不起头来，为什么呢？就因为这师傅啊不是那么露脸，一贴面提起他们说起来，你们师傅谁呀、啊、我们师傅邢捕头，他们的光彩你说好像不太好意思提你师傅是陈捕头，是不是不好意思提示我陈某人，哈哈，别对邢捕头有什么怨念，咱们都是给衙门当差办事，那邢捕头不是也破了不少大案要案，咱都是为老百姓干事儿，不要争风头。人提起来了说，哎，这临安城的衙门不错，再大一点人说啊，说咱们大宋朝国泰民安，这咱每个人脸上都有光彩。你这临安治安乱了，我不干活，天天指着老邢一个人，他干得再好，人家一说这嗨，人衙门口竟有案子破不了，咱脸上不也寒碜吗？你当徒弟的怎么？哎呀，没法说。 他这不是这师傅，他是这样。得，您这是邢捕头，是我承认邢，我没说邢捕头没能耐，邢捕头能耐是不小，对不对？他这，您说，您也是，您这这么多这个立功的各种机会啊什么的，您说您也不争取。是不是您看人家邢捕头，人家每年一报先进的时候人家自己就先报名了，您这什么也不靠前站，您这什么也不往前走，什么都等着呀、啊、这老爷找您，您说您是不是没什么本事，不是也不能这么说、您是不是就是哎呀您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觉得啊，这个善于公关也是一种能力， 这倒是。 哎，您也不会公关 哦， 您知道吗？ 您 不会公关就造成了没人搭理您， 那倒是， 没人搭理您就造成了您不受重用，不受重用就造成了大街上没人拿您当块饼， 那我当饼就给我吃了， 没人拿您当葱 啊，没人拿我当根葱啊， 哎，也就导致了我今天有这么大的怨念。 哎，孩子，你要这么说咱们可得说说了。 说什么呀？ 想当年我进衙门的时候，哎、那我可不是现在这样。 是啊， 你看现在我什么样？你看现在我什么样？啊，我就吃肚子是起来了啊，我这，头发也变白了， 皱纹也增长了 啊， 我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是啊，我都这形象，我原来是这样的，我原来不是这样。我原来 也是柳叶弯眉樱桃 口，那倒不是， 谁见了你都乐意瞅。 我不是 你吴老二看你眼浑身发抖。 我不是好看不好看，我原来哪一身腱子肉， 现在您也是一身腱肉。 哎，这是当徒弟该说的话吗？ 现在您发福。 我当时啊，我来的时候，那积压了好几个月的大案，飞贼案那都是我破获的，知道吗？哎，那个。哎，他们啊在临安城里边私贩烟土，谁也找不着证据。我哎闻着味儿我就逮着了。再说了，那他们就那当时那个啊那小偷叫什么呀，曹胜飞最能跑。哎，我跟着他跑了三天三夜他愣没落下我。啊，我们俩你想想，我们俩从临安。 你也没追上人家呀。 我没追上他，我后来追上他呀，他服了呀。他在前面他想拉起我， 他跑快我就跑快，他跑慢我就跑慢，我就要看看你，哎，他到底有多大能耐。最后他一看，他说不行，我服了。你想，我们俩在临安，我们都看见骆驼了。你想，哎，我跑多远，跑多远，真是的，哎，对不对？你现在这是有肚子，哎，哎呦，我这肚子呀，肚子起的是有点厉害喽， 是吧？您现在您这都噔楞噔楞的了，您知道吗？ 哎，你是不是怀疑你师傅的能力？ 我干嘛怀疑呀、啊？我坐根我也 气死我了， 不太信呢。 哎，这人呐，他就是不能想太多，一旦想多了呀，就容易钻个牛角尖儿，然后呢，就沉浸在自己狭隘的思维里头，他不能自拔了，一直到现实让他清醒为止。 哎呀，阿峰，你看今儿街面上挺太平哈，我要不这样，今天那个。你平时不想当捕头吗？今天我不跟着你，你自己办案，自己巡街，怎么样啊？ 不用。 哎，你别不用啊！你看，好像是打那天之后对师傅有点怀疑，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现在主要是告诉你一些抓差办案的经验，知道吗？这得注意啊！这个你，救命啊！救命啊！ 我跟你说，我不下令，我就是不下令。 哎，你干嘛呢？来人呢？来人呢？ 师傅， 人藏四方。 哎呦，干嘛来人呢？ 师傅，听见没有？ 哎，你看你个小，哎，嘿，阿婆，你长能耐了。你看刚才情绪不好，一听案子来精神了。 走吧， 看看去。 大爷， 哎， 赵大爷，您这怎么了？您这是？ 嗨。我没事，你往上边看。 哟，我看上面，哎呦，大妈死了？ 没死， 有那么大事干嘛呀？我差点掉下来， 气死我！ 不是怎么了，赵大爷，这什么事儿啊？ 动不动跟我就说这私房钱，动不动就跟我说这私房钱，啊，我忙活一辈子了，我什么不上交啊？我自个儿抽点烟打个牌，我天天让他们瞧不起，我钱都是我挣的，我什么叫藏私房钱呢？钱就是我的，切，我给你就给你。 那是钱就是你的呀。 不给你，我你这叫多口、啊，你知道吗？ 我跟你一辈子了啊！这家里，你说现在请个保姆不得花个好几万吗？ 你请什么保姆、啊？ 叫我成天跟家里，就比保姆还保姆。你不给我钱不说，你还藏。 阿福，你看看。 你看他 就这么一吵，他跑树上去了。你这怎么办？回头老胳膊老腿他掉下来摔着。你说没见他打年轻时候他就这样似的。哎，大爷，阿福，你劝劝他。 是，劝。大爷， 什么都让师傅出面。 大爷， 哎， 这事儿您不对呀、啊，这个您这， 我，小宝贝儿。 哎， 亲亲抱抱举高高，下来吧，下来吧啊！ 我不下去，我被你欺负了一辈子了，我以前都是假的，我这回玩真的，我就是不下来。 阿福，想有辙呀？ 想辙？这想什么辙呀？这能想什么辙？哎，是吧？要不这样得了。我从院墙侧面，我悄悄的上树，我把大妈给弄下来。 好，你往那边一会儿， 行吧？ 你往那边一会儿。 哎，走， 对，你过来。 哎， 你们别跟哪儿商量，我在树上看得真真的，你们别过来。你们是给我跳！ 阿福，别动！阿福，你别动啊！你干嘛去？你这，我都，你大妈急着跳下来怎么办啊？啊！ 要不然那个谁，那个捕头啊？ 哎，大妈， 我这有一腔的这个话， 热血 不是血， 什么？ 话 干嘛呀？ 我想找个人倾诉，说这个理儿。 你跟我说呀， 要不这离得远 啊， 我这嚷嚷的嗓子都有点哑了， 是有点。 要不然你爬到那个院墙上，就近咱一起说说理儿。 行啊，那个。 要不我上去吧。 那不行，我不行，不行。 不是，我这上岁数，您看我肉的深沉的。 我就喜欢你这种比较胖的，他长得跟个猴似的。待会儿我摔他身上都硌得慌。就你吧， 我上去，我上去。 你比较胖，看起来又老实又安全感。 我 说 往上爬，往上爬。哎呀，您说什么事儿？您说。 我跟你说呀。 嗯。 我必须啊。把这个家到底谁当家啊，谁做主，给说个清楚啊，说个明白。 哦，就为这个。 不然我绝不下去。 我跟您这么说。 喝啥都不下去。 干嘛干嘛，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身体好，身体倍儿棒，吃倍儿香吗？你还您主要是您身体好了，您就天天盯着我大爷。你有空你就搜他钱，是不是？他还能搜不出来吗？对不对呀、啊、大爷您说对不对呀、啊、对对，老婆子你身体好好的，哎，我藏的钱啊你都给搜出来还不行吗？这样啊，我另一个私房钱呢、啊、我藏在咱们那个柴火垛底下了，哎，你得往里呀、啊、分半天，那在底儿那儿呢，你得抱半天柴火呢。 你居然还藏了一处私房钱、啊、 为了让你高兴点，你下来。 我跟你说呀，我跟你这一辈子，我现在就后悔了。你那个年轻的时候长得跟个小鸡仔似的，我没嫌弃你，你也没房没车。 老婆子，你别这么激动，你提过去的事儿干嘛？你别嚷嚷，你别坐在树上尬哟，回头一会儿树上，哎，你看看，你看，哎，大妈，哎，大妈。啊！哎呀，哎呀， 哎呀， 幸亏让我接住了吧！ 我哪摔着？ 什么都没摔着。 我说倒是找个胖点的吧，你看 我这不给您接着了吗？ 挺软和的。 阿婆， 师傅， 阿婆怎么样？ 师傅你太厉害了， 要不是我眼疾手快，大妈就摔着了。知道吗？ 哎呦，师傅，你太师傅了。 那你师傅就是你师傅，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原来大妈了，你师傅还是你师傅。 哎呦，师傅，师傅，行行行，大妈您回慢点啊。 哎， 您别再跟我大爷闹了啊。 下次还是你胖点的那个来接我、啊。 哎， 你看什么捕头？我说师傅是怎么着？师傅，师傅，师傅， 嗯。 行，你真不错。 你什么叫不错？ 你让我寡不相看了。 哎呀，有点底子。 寡不相看。 寡木，你走吧，啊、大妈。 大妈， 回 回 家吧。 大妈，大妈， 你们聊天还挺有意思的。 别听了，大妈，啊、听完了闹心。 阿福，咱也回去吧，咱也回去吧啊！你少说话，少说话。 是，是，我可以。 别捧了， 你再让我告诉你。 得了，得了，得了。 景仰，我景仰啊！ 你甭景仰， 我这就有心。 回家，闭嘴！ 我都有心嫁给你。 哟，这回算是开了眼了，知道什么叫真章了吧？小徒弟见了大世面以后，总算是啊，能够跟着师父安心的学习了。这不，新的一课这就来了。 阿福来了， 师父，师父您昨天太英了， 还提呀？ 您这个简直了，您这简直了简，您这 简直简说什么呢？你 太棒了，您这个。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 哎呀，师父，我昨天我也是，我昨天我投了，我说您，说您这个。就是说您太次了，那话呀。 行了行了， 实在 行了行了啊。 哎，那个陈捕头在吗？ 干嘛又跑这玩命来了？ 干嘛？怎么了？ 啊，陈捕头。 是是是，干嘛？ 陈捕头，你别对我笑，我不是来感谢你的。 我昨儿救的您，您怎么不感谢我呀？ 我是来投诉你的。 为什么投诉我？ 因为我压根就不想让您救我，我上去就是为了死的。 你 救我干啥呀？ 不是不是，怎么回事？怎么？ 告诉您 坐， 要不是你救了我， 您别， 我现在都死得好好的。 你听我说，你听说， 我跟你说， 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我阿福，你别插嘴啊。那个，我们走之后，你们又闹什么别扭了？ 我都快被他给气死喽，气死喽，还不如昨天就让我给摔死呢。他一回去，你大爷压根儿不觉着自己藏私房钱这事儿有问题，他还对我横，他对我横，我被他气的呀，差点一口气儿没。 没倒啊，吓我一跳！ 当时，我现在倒得过来，差点一口气没倒过来。 行行行， 所以我说你救我，赶紧赶赶赶， 行了，大妈可以快说了，可以快说了。 干啥呀？要不是你救我，我现在已经好好的死了。 哎呀，您别， 我就不受这气了。 您别这么想，我告诉您啊，这么着，这么着啊，您呢，您别跟我们衙门，因为我通过我多年我这捕头抓贼，不是捕头抓贼，就是办案的经验啊。您看看你们家柴火垛底下呀，哎，您回去翻翻，挨个啊，试试你们家哪块砖是活动的，那砖没准是半块，你抽出来里边没准有钱，哎，知道吗？那水缸底下，反正重物的边上，您都找找，看看有钱没。阿福，你说是不是这理儿啊？ 可不是就是这理儿吗？ 你就赶紧让大妈别跟这儿了， 大妈 啊， 走吧，大妈。 那会 您赶紧回去啊！ 对对对， 我大夫没在家吗？翻个私房钱去。 给我把画个图，哪些地方？可能有， 我给你标出来，我给你标出来。 来，走吧。 哎呀， 熊捕头回来了，有事不是阿福吗？阿福，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嗨，熊捕头。 哎，我说老陈。 我这 老陈呀， 我这徒弟呀，老说那个书馆里都说你的事迹，不说我的事迹。得，你告诉他怎么回事啊？ 哎呀，我说这个阿福啊，你是根本就不明白呀。哎呀，这个说书的人也追捧我呀，那都是现在的事儿，原来呢都是追捧你师父陈一捕头，可是陈一捕头这个人呀，他就不像我，你看我说话就特别的张扬，你师父说话就特别的低沉，我这个人呀做事一向很高调，他很低调，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师父是五个字啊， 嗯， 深藏功与名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正所谓波得云开见月明啊，正如小徒弟的领悟来之不易一样，让他思虑许久的这种竞争关系能在层层误会当中保持良性，当事者又何尝容易呢？如今这种示范得以传承下去，待他日桃李满天下之时，再回头仔细品味那句所谓的深藏功与名，也许就更能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了。正所谓深藏不露功与名，良性竞争要看清，自我选择是盲点，不分高下是双赢。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